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虽然曾经最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却一个

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靠在他

话。心里话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逃脱，也、yeah。

前自问于重现，让怀抱温柔越久越甜，梦何必誓言何须改变，真心相爱直到永远。 为你的心跳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 你的天空悬着伤的雨，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？放逐的世界的另一边，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保障房、自住房和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的土地供应正在发力。今年本市供应的首批自住房用地挂牌，开启了全年供应的83公顷自住房用地的大幕。据了解，今年列入计划的经营性地块都是年内可以实现供应的地块，体现出扩大有效供给的新思路，有利于满足全市今年用地的有效需求。今年九十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私自给小黄车上锁竟然是违法的行为。最近火箭军总医院门口，两名护士下班的时候刚要打开被自己私自上了锁的小黄车，就在附近被民警抓了个正着。两名护士也承认自己私自占有了共享单车，结果被行政拘留5日。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了1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宅的价格走势。今年本市继续加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，1月份新建的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平稳，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小幅上涨，两者同比涨幅均连续4个月回落。最近湖南张家界的核心景区武陵源再一次迎降雪，3000奇峰一夜白头，云雾缭绕，银装素裹的张家界就像人间仙境一样，树木也被白雪压垮了腰，树枝、树叶、花蕾、果实全部被冰雪所包裹，成了冰晶、冰冷、冰条，远观近看都各有情致。 都很无力，再不离开这场景，被 过身躯，总有天爱你变恨你，原谅吧具象的剧情。 后悔自己冲动的爱太盲目，

爱情已那年梦了呀，却不肯用青春充当交换筹码。相遇是命运给我的刑罚，相爱多难的你我却仍总放手了，连眼也不眨。想念是否好预摸着父母两张青涩脸颊，将胆量掉磨成焦刻起的害怕。我们都会装傻，用老朋友当着眼发，混淆真假，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，问得多巧妙，我只能回答谎话。我在装对方在装傻，舍不得你的幸福有过我掺杂，是谁说的放弃梦想才能强大，才可能伟大。版本的你我是否值得能一路挣扎，倔强在拳头里磨着，把棱角磨灭成疲乏。我以为在预备成为彼此的家，我们多会装傻，用老朋友当着眼发，笑真瑜伽，连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，问得多巧妙，只需我回答谎话。我在穿究竟谁装傻，舍不得你的幸福有过我掺杂，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散发如此精彩，不懂的人别见怪，因为怕在人群之前赢得喝彩。你要比世界更快，最酷的天才，用你的奇思妙想改变未来。你的想法如此精彩，不懂的人别见怪，因为跑在人群之前赢得喝彩。你要比世界更快， 在八十年代纯真而直白，我们怀念九十年代浓重的情怀，我们走过两千年代缤纷的色彩，我们期待未知年代最酷的天才，创造最酷的时代。 我们一起来上舞台，动起来，来来来，这里有你主宰，来来来来，畅游自在，一起来来来来，做出酷的天才。 你眼里

最爱的怀中抱，细数星尘来变老，你长高才知道，赤子深情曾拥抱，天多高足不到，挽手走天涯我照做，风不息风低诉，最好的歌儿一起哼到老。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